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默默地跟在波塞西背后，一起走进了海神殿。波塞西随手一挥，柔和的魂力承托着两扇大门缓缓闭合，将外界的一切隔绝开来。没有光芒的海神殿内依旧是那么黑暗，那七座平台也和以前一模一样。走进大殿后，波塞西并没有向里走，而是直接停下脚步，走到大门内的一侧，盘膝坐了下来。同时，他指了指对面，示意唐三也坐下。唐三按照他的要求坐下身体，注视着波塞西。 作为当时巅峰斗罗，能够令波塞西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可能是敌人。波塞西是何等身份，就算他真的遇到了神级强者，也必然会为了保卫海神岛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绝不会变成眼前这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波塞西本身是个极端高傲的人，不然他当初也不会用那样的方法拒绝曾祖以及千道流了。波塞西心中是爱着曾祖的，曾祖是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所以他现在的样子就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和来到这里的曾祖有关。 前辈，您现在的样子是不是与我曾祖他老人家有关？难道说曾祖他老人家还不明白您的心意吗？ 唐三，你很聪明，我要谢谢你，你让我见到了他的最后一面。恐怕连唐晨都猜不到我是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你却能一下就猜到。 事情的真相竟真的会是这样。 不过有一点你猜的不对，并不是唐晨不明白我的心意。当他来到这里，我们再次相见，过去种种就都没有意义了。百年了，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活了超过百年的时间，还有什么可放不下的呢？他的到来，于我而言，悲伤大于快乐。这一切都不怪他，是我当初太过骄傲，是我没有明确地告诉他，没有暗示过他我对他的感情，所有的错都在我。 波塞西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着，右手更是紧紧抓着自己的黄金权杖，权杖与地面接触，发出嘎嘎的声音。 前辈，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曾祖他老人家在哪里？ 知道吗？你和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只不过当年的他要比你张扬得多。当然，这也和他自身的实力有关。3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代强者了，同龄人中无人能出其右。也正是因为如此，明知道他已有家室，我却仍旧忍不住喜欢上了他。唐晨啊，唐晨，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仍旧不肯放过我。 什么？ 是的，唐晨他已经去了，永远的去了。他虽然明白了我的感情，也寻了来，可我见的却是他的最后一面。3天，他只给了我3天的时间就离我而去，之后我度日如年，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不，不，这不可能。波塞西前辈， 我曾祖他老人家已经是半神之体，怎么会就这样去了呢？您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的。 尽管唐三与自己的曾祖只有一面之缘，可在他心中，曾祖的地位却极为崇高。而且当初曾祖唐晨又已经开始接受修罗神的传承，本身就已经是半神之体，这次来到海神岛，除了他自己传承海神神奇之外，同时也想要请曾祖出山，有曾祖主持大局，加上他的力量，那么大陆的局面自然出不了掌控。此时听了波塞西那心碎的话语，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一切是事实，曾祖那么强的实力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了呢？ 孩子，坐下吧。我叫你自己进来，就是要将这件事情向你说清楚。这也是你曾祖的交代。当初，你曾祖和千道流在听我说了条件之后，一同离开了海神岛。千道流和我一样，他是神奇的守护者。守护着六翼天使之身，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成神的，所以他自然就选择了放弃。但是你曾祖却没有，除了对我的那份感情之外，他的骄傲也令他在没有完成对我的承诺之前不愿回来，历尽千辛万苦，他找到的却是他后半生的梦魇。他应该对你说过吧，在杀戮之都，他发现了修罗神的神奇传承，可也正是在那里，他的神智迷失，成为了血红九头蝙蝠王的寄生体，也成为了杀戮之都的杀戮之王。唐晨在杀戮之都生活了那么多年，尽管他最后在你海神三叉戟的帮助下挣脱了束缚，重新找回了自我，但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早已经被完全腐蚀了，血红九头蝙蝠王的剧毒早已侵蚀了他的身体。尽管他拥有那么强大的能量，可他的身体却根本不足以支撑那能量的存在。曾经是杀戮之王的时候还好一些，体内的能量还不算太庞大，又被血红九头蝙蝠王控制着身体，还能维持生命。可是当他恢复神智之后，属于他本身的实力以及修罗神部分的传承之力入体之后，庞大的能量立刻就让他的身体崩溃了。他拼命坚持着来到这里见我一面。 是我杀死的曾祖。 傻孩子，别说傻话了，他死了总比被那血红九头蝙蝠王当作寄生体要强得多，更何况你还让他找回了自我。你曾祖在临死之前也依旧以你为荣呢。唐晨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已经要崩溃了，我想尽了办法也没能让他坚持住。他本来还想等你回来，亲眼看到他的子孙后代能够继承神器，拥有神的力量，可是他等不到了。修罗神的能量太过霸道，他那残破的身体又怎么能坚持得住呢？唐晨生命的最后三天一直在不停地和我说话，似乎要将这么多年没有说出的话一股脑的都说给我听。他说了很多很多，我和他聊着天，不知不觉三天的时间 就已经过去了。 泪水大滴大滴地从波塞西脸上滑落，他的身体已经不再颤抖，整个人就像是痴呆了一般坐在那里。每当回想起唐晨的死，他都心痛得无法呼吸。他没有说的是，当唐晨在他怀中含笑而逝后，他抱着唐晨的尸体不眠不休不动整整七天的时间。七天之后，他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前辈，您节哀吧。没想到，我只是见了曾祖一面，就天人永隔了。 良久，波塞西才控制着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几分，脸上的悲伤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丝温柔的笑意。 好了，不提这些伤心事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除非成为神，才能超脱这规律。你曾祖虽然在杀戮之都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也活了上百岁，也有过极其精彩的人生。他这一生啊，并不白活。他所受的苦也都是因我而起。下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伺候他。你曾祖临去之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你成为神，传承海神神奇。唐三，你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还有，他在死之前留下了一样东西给你，你收好，就算是留个纪念吧。 一边说着，波塞西手腕一翻，朝着海神殿侧面一招，顿时一道红光骤然亮起，光芒一闪，已经来到了波塞西和唐三中间。那是一柄长度超过两米的血色巨剑，正是当初唐晨曾经用之抵挡唐三海神三叉戟并且震飞他的那柄剑。修长而宽厚的剑身上密布着暗金色的魔纹，通体血红色的长剑充满了极其凌厉的杀戮气息。哪怕是波塞西这种级别的强者，在面对这柄魔剑上的气息时也忍不住皱了眉，显然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是当唐三看到这柄剑的时候，整个人却呆住了。他完全没有波塞西那样的感觉，他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柄魔剑上的杀戮之气对自己身体有什么影响。相反的是，看着这柄长剑，唐三内心之中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冲动，他的左手更是不受控制地自动抬起，在手掌上也流露出了同样的红色魔纹。冰冷的气息一直通到肩头，那柄魔剑似乎与唐三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契合一般。刹那间，唐三心中一直存在的巨大疑惑豁然贯通，他终于明白那帮助自己击杀了深海魔鲸王，后来又在自己吸收深海魔鲸王魂环时起到重要作用的血红色能量是怎么回事了。 没错，那就是我的杀神领域变异产生的，而我的杀神领域达到顶级后变异而来的，已经不再是杀神领域的力量，而是和曾祖所传承的修罗神力量一脉相通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充满杀戮气息的红色能量又怎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与我的海神之力分庭抗礼呢？如果不是也达到了神级的力量，我的海神之力怎么会抗衡得那么困难？深海魔鲸王又怎么会被完全压制？修罗神，我竟然也拥有了修罗神的部分力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理智令唐三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他猛地抬起右手，一把抓住自己的左手，没有让左手去触碰那柄魔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